攻读厄斯德拉夏第十章。鉴于这一切，我们立了盟约，也写了出来。我们的族长，我们的类位人和司祭也在上面盖了印。在上面盖印的，先是哈加里亚的儿子乃赫米亚省长，后为基德克亚、瑟拉亚、阿扎里亚、耶勒米亚、帕士胡尔、阿玛里亚、马尔基亚、哈突士、舍巴尼亚、马路克、哈林、莫勒摩特、敖巴迪亚、达尼尔、金乃通、巴鲁克、莫舒兰、阿比亚、米亚明、马阿奇亚、比尔盖、舍玛雅。以上都是司祭，以下是类位人：阿撒尼亚的儿子耶舒雅、比努伊、赫纳达德的子孙卡德米尔和他们的族人、舍巴尼亚、何迪亚、赫里达、培拉雅、哈南、米加、勒和布、哈沙比亚、扎固尔、舍勒比亚、舍巴尼亚、何迪亚、巴尼、贝尼奴。民众的首领：帕洛士、帕哈特摩阿布、厄兰、扎突、巴尼、布尼、阿茨加德、贝拜、阿多尼亚、比格外、阿丁、阿特尔、西泽克亚、阿祖尔、何迪亚、哈雄、贝宰、哈黎布、阿纳托特、乃拜、马格皮阿士、莫舒兰、赫提尔、莫舍扎贝尔、扎多克、雅杜亚、培拉提亚、哈南、阿纳亚、何舍亚、哈纳尼亚、哈舒布、哈罗赫士、希乃哈、韶贝克、勒红、哈沙贝纳、马阿瑟亚、阿西亚、哈南、阿南、马路克、哈林、巴阿纳。其余的民众、司祭、类位人、门丁、歌咏员、献身者和所有脱离各地人民而来归奉天主法律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及凡有知识能懂事的人，都支持他们为首领的同胞，起咒宣誓，必按天主的法律去行，即是遵行天主的仆人梅瑟所颁布的法律，并遵守履行上主我们的天主的一切命令、规矩和制度，绝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外方人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外方人民若是在安息日运货物或各种食粮来贩卖，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绝不向他们购买什么。每七年停止耕种，豁免一切债务。我们又为自己定下规矩，每年要缴纳三分之一协克尔，作为我们天主殿中祭祀之用，备办供饼，恒常祭品，恒常全凡祭品，安息日、月朔和庆节应献的祭品和各种祭物，为以色列赎罪的赎罪祭品，以及我们天主殿内的一切工作费用。我们司祭、类位人和人民研究规定，按照家族每年照一定的时间为我们天主的圣殿献纳木柴，放在上主我们的天主的祭坛上燃烧，如法律上所记载的。又当把田地的初熟之物以及各种树木的初熟鲜果每年献于上主圣殿，按照法律所载，将我们的儿子和家畜中的首生以及我们牛羊中的首生献于我们天主的圣殿，交给在我们天主殿内奉职的司祭，把我们初熟的粗面饼、 祭品、各种树木的果实、新酒和油交给司祭，送到我们天主圣殿的廊房里，将我们田地出产的十分之一送给利未人，利未人应亲自在各城镇征收我们劳作的十分之一。当利未人征收十分之一时，亚郎子孙中的一个司祭应与利未人在一起，利未人应将所得十一中的十分之一献于我们天主的圣殿，交入圣殿廊房的宝库。因为以色列子民和利未的子孙应把所献的五谷、酒和油送到廊房内，圣所的器皿存在那里，奉职的司祭、守门丁和歌咏员也住在那里，对我们天主的圣殿再也不敢怠慢。